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 想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用

会怎么爱我，洒出无奈，生活早已选择了我，还是我决定如何来生活，总有理由原谅自己，是习惯还是纯粹喜欢，喜欢不对自己，或者都是青春填满欲望，生活就像无数的弧线，交错在人们无意之间，无法改变，仍然希望有人陪你伤悲。曾有人这样对我说，燃烧生命不如一根烟，背后总有寂寞在等待着你，却从来不知为什么，从来走向宽广的背后，大人们走回你心里，总让寂寞来拥有我，为什么？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宿命由陈升所演唱。下面三首歌曲为您带来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刘德华的《天意》， 以及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。 冬季